你好，我是李斌。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页面性能如何系统的优化页面。在前面几篇文章中，我们分析了页面的加载和 DOM 的生成，并讨论了 JavaScript 和 CSS 是如何影响到 DOM 生成的，还结合了渲染流水线来讲解分层和合成机制。同时啊，在这些文章里面，我们还穿插说明了很多优化页面性能的最佳实践的策略。通过这些知识点的学习，相信你已经知道了渲染引擎是怎么绘制出来页面的。不过之前我们介绍的内容都是比较零碎的，比较散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将这些内容系统性的串起来。那么怎么才能把这些知识点串起来呢？我的思路是从如何系统优化页面的速度的角度来切入。这里面我们所谈论的页面优化，其实就是让页面更快的显示和更快的响应。由于一个页面在它的不同的阶段所侧重的关注点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要讨论页面的优化，就要分析一个页面的生成周期的不同的阶段。通常啊，一个页面的生成周期有三个阶段，加载阶段、交互阶段和关闭阶段。加载阶段是指从发出请求到渲染出完整的页面的这个过程。影响到这个过程的主要因素有网络和 JavaScript 脚本。交互阶段主要是从页面加载完成到用户交互的整个过程，影响到这个过程的主要因素是 JavaScript 脚本。关闭阶段主要是用户发出关闭指令后，页面所做的一些清理操作。这里我们所关注的重点是加载阶段和交互阶段，因为影响到我们的体验的主要因素都在这两个阶段。下面我们就来逐个详细的分析一下。我们现在分析如何系统的优化加载阶段中的页面，还是先看一个典型的渲染流水线，如文中图所示。通过这个渲染流水线，你能分析出来有哪些因素影响到了这个页面的加载速度吗？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通过前面文章的讲解，你应该知道了，并非所有的资源都会阻塞页面的首次绘制的，比如图片啊、音频啊、视频啊等文件就不会阻塞页面的首次绘制的。而首次请求的 HTML 资源文件、JavaScript 文件、CSS 文件是会阻塞首次渲染的。因为在构建 DOM 的过程中需要用到 HTML 和 JavaScript 文件，在构造布局树的过程中需要用到 CSS 文件。我们把这些能够阻止网页首次渲染的资源称为关键资源。基于关键资源，我们可以细化出来三个影响页面首次渲染的核心因素。第一个是关键资源的个数。关键资源的个数越多，首次页面加载的时间就会越长。比如上图中的关键资源的个数就是三个，一个 HTML 文件，一个 JavaScript 文件和一个 CSS 文件。第二个是关键资源的大小。通常情况下，所有关键资源的内容越小，其整个资源的下载时间也就越短，那么阻塞渲染的时间也就越短。上图中的关键资源的大小分别是 6KB、8KB 和 9KB， 那么整个关键资源的大小就是 23KB。第三个是请求关键资源需要多少个 RTT。 那么什么是 RTT 呢？在第二节 TCP 协议这篇文章中我们分析过了，当使用 TCP 协议传输一个文件的时候，比如这个文件大小是 0.1 兆，由于 TCP 的特性，这个数据并不是一次性的传到服务器，而是需要拆分成一个个数据包来回多次进行传输的。RTT 就是一个数据包的往返时延，它是网络中一个重要的性能指标，表示从发送端发送数据开始到发送端接收到来自接收端的确认，总共经历的时延。通常一个 HTTP 的数据包在 14KB 左右，所以一个 0.1 兆的页面就需要拆分成8个包来进行传输，也就是说需要8个 RTT。 我们可以结合上图来看看它的关键资源请求需要多少个 RTT。 首先是请求 HTML 资源，大小是 6KB， 小于 14KB， 所以一个 RTT 就可以解决了。基于 JavaScript 和 CSS 文件，这里面需要注意一点，由于渲染引擎有一个预解析线程，在接收到 HTML 数据之后，预解析线程会快速的扫描 HTML 数据中的关键资源，一旦扫描到了会立马发起请求。所以你可以认为 JavaScript 和 CSS 是同时发起请求的，所以他们的请求是重叠的，那么计算他们的 RTT 的次数只需要计算体积最大的那个数据就可以了。这里面最大的是 CSS 文件，它是 9KB， 所以我们就按照 9KB 来计算。同样由于 9KB 小于 14KB， 所以 JavaScript 和 CSS 资源也可以算成一个 RTT。也就是说上图中的关键资源请求总共花费了两个 RTT。 了解了影响加载过程中的几个核心因素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系统性的考虑优化方案了。整的优化原则就是减少关键资源的个数，降低关键资源的大小，降低关键资源的 RTT 的次数。 那如何减少关键资源的个数呢？一种方式是可以将 JavaScript 和 CSS 改成内联的形式。比如上图中的 JavaScript 和 CSS 若改成了内联模式，那么关键资源的个数就由三个减少到了一个。另外一种方式，如果 JavaScript 代码没有 DOM 或者 CSS 操作的话，这可以通过改成 sync 或者 defer 属性。同样，对于 CSS， 如果不想在构建页面之前加载，这可以通过添加媒体取消阻止显示的标志。当 JavaScript 加上了 sync 或者 defer CSS link 属性之前加上了取消阻止显示的标志，它们就变成了非关键资源了。那如何减少关键资源的大小呢？可以压缩 CSS 和 JavaScript 资源，移除 HTML、CSS、JavaScript 中的一些注释的内容，也可以通过前面讲的取消 CSS 或者 JavaScript 中的关键资源的方式。那又如何减少关键资源 RTT 的次数呢？可以通过减少关键资源的个数，和减少关键资源的大小来搭配实现。除此之外，你还可以使用 CDN 来减少每次 RTT 的时长。在优化实际的页面加载速度时，你可以先画出优化之前的关键资源的图表，然后按照上面优化关键资源的原则去优化，优化完成之后再画出优化之后的关键资源图表。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页面加载完成之后的交互阶段应该如何去优化。谈交互阶段的优化，其实就是在谈渲染进程，渲染帧的速度。因为在交互阶段，帧的渲染速度决定了交互的流畅度，因此讨论页面的优化实际上就是讨论渲染引擎如何渲染帧的，否则就无法优化帧率。我们先来看看交互阶段的渲染流水线。如文中图所示，和加载阶段的渲染流水线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是，在交互阶段没有了加载关键资源和构建 DOM CSS 的流程，通常是由 JavaScript 触发交互动画的。结合上图，我们一起来回顾下一个交互阶段是如何生成一个帧的。大部分情况下，生成一个新的帧都是由 JavaScript 通过修改 DOM 或者 CSSOM 来触发的。还有另外一部分帧是由 CSS 来触发的。如果在计算样式阶段发现了布局信息的修改，那么就会触发重排操作，然后触发后续的渲染流水线的一系列操作，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同样，如果在计算样式阶段没有发现布局信息的修改，只是修改了颜色一类的信息，那么就不会涉及到布局相关的调整。所以可以跳过布局阶段，直接进入绘制阶段，这个过程叫做重绘。不过重绘阶段的代价也是不小的。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通过 CSS 实现的一些变形啊、渐变啊、动画等特效，这些由 CSS 触发的，并且在合成线程上执行的，这个过程称为合成，因为它不会触发重排或者重绘，而且合成操作本身的速度又是非常的快，所以执行合成的效率是最高的方式。回顾了在交互过程中的帧是如何生成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讨论具体的优化方案了。一个大的原则就是让单个帧的生成速度变快，所以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交互阶段的渲染流水线中有哪些因素影响到了帧的生成速度，以及如何去优化。第一个是 JavaScript 脚本执行的时间，有时 JavaScript 函数一次执行的时间可能达到几百毫秒，这就严重的霸占了主线程执行其他渲染任务的时间。针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采用以下两种策略。一种是将执行函数分解为多个任务，使得每次任务执行的时间不要过久。另外一种是采用 WebWorkers， 可以把 WebWorkers 当作主线程之外的一个线程，在 WebWorkers 中可以执行 JavaScript 脚本的。不过 WebWorkers 中没有 DOM、CSSOM 等环境，这意味着 WebWorkers 中是无法通过 JavaScript 来访问 DOM 的，所以我们可以把一些和 DOM 操作无关且耗时的任务放到 WebWorkers 中去执行。总之，在交互阶段对 JavaScript 脚本的原则就是一次不要霸占太久的主线程。第二个是避免强制同步布局。在介绍强制同步布局之前，我们先来聊聊正常情况下的布局操作。通过 DOM 接口执行添加元素或者删除元素等操作之后，需要重新计算样式和布局的。不过正常情况下，这些操作是在另外的任务中异步完成的。这样是为了避免当前的任务霸占太长的主线程时间。为了直观的理解，你可以参考文中接下来的代码。对于这段代码，我们可以使用 performance 工具来记录起元素的添加过程，如文中图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来，执行 JavaScript 添加元素的操作是在一个任务中完成的，重新计算样式布局是在另外一个任务中执行的，这就是正常情况下的布局操作。理解了正常情况下的布局操作，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聊聊什么是强制同步布局了。所谓强制同步布局，是指 JavaScript 强制将计算样式和布局操作提前到当前的任务中。为了直观的理解，我们对上面的代码做一点点修改，让它变成强制同步布局。修改后的代码如文中所示。 将新元素添加到 Doom 之后啊，我们又调用了 mandrv.offsetHeight 来获取新的 mandrv 的高度信息。在这里如果要获取到 mandrv 的高度，就需要重新计算布局了。所以这里面在获取到 mandrv 的高度之前， JavaScript 还需要强制让渲染引擎默认的执行一次布局操作。我们把这个操作称为强制同步布局。同样你可以参考文中通过 performance 记录的任务状态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来，计算样式和布局都是在当前脚本的执行过程中触发的，这就是强制同步布局。为了避免强制同步布局，我们可以调整策略，在修改 DOM 之前查询相关值，具体的代码如文中所示。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第三个，避免布局抖动。这是比强制同步布局更坏的一种情况。所谓布局抖动，是指在一次 JavaScript 的执行过程中多次执行了强制同步布局操作。为了直观的理解，你可以参考文中接下来的示例代码。我在一个 for 循环语句里面不断的读取属性值，每次读取属性值之前都要进行样式计算和布局。执行代码之后，使用 performance 来记录状态，如接下来的图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在 for 函数内部重复执行计算样式和布局操作，这样会大大影响当前函数的执行效率。这种情况的避免方式和同步布局一样的，都是尽量的不要在修改 DOM 结构时再去查询一些相关的值。第四个是合理的使用 CSS 合成动画。合成动画是直接在合成线程上执行的，这和在主线程上执行布局、绘制等操作是不同的。如果主线程被 JavaScript 或者一些布局的任务占用， CSS 动画依然能执行，所以尽量要利用好 CSS 合成动画。如果能让 CSS 处理动画，那就尽量让 CSS 来操作。另外，如果提前知道某个元素要执行动画操作，那么最好将其标记为 via change， 这是告诉渲染引擎需要将该元素单独的生成一个图层。最后一个是避免频繁的垃圾回收。我们知道 JavaScript 使用了自动的垃圾回收机制，如果一些函数中频繁的创建临时对象，那么垃圾回收器也会频繁的去执行垃圾回收策略，这样当垃圾回收操作发生的时候，就会占用主线程，从而影响到其他任务的执行，严重的话还会让用户产生掉帧不流畅的感觉，所以要尽量避免产生那些临时垃圾数据，那该怎么做呢？可以尽量的去优化存储结构，尽可能的避免小颗粒对象的产生。好了，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来总结一下本文的主要内容。我们主要讲解了如何系统的优化加载阶段和交互阶段的页面。在加载阶段，核心的优化原则是优化关键资源的加载速度，减少关键资源的个数，降低关键资源的 ITT 次数。在交互阶段，其核心的优化原则是尽量的减少一帧的生成时间，可以通过减少单次 JavaScript 的执行时间，避免强制同步布局，避免布局抖动，尽量采用 CSS 的合成动画，避免频繁的垃圾回收等方式来减少一帧的生成时长。今天留给你的思考题是，你来分析一下新浪官网在加载阶段和交互阶段存在的一些性能问题。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